笑容一开，只觉得激动的梨花把你追光啊！我 再请听刑场壮别。 有娘，有啊， 是可娘听。 地也是折磨心， 弟弟去了站在红色灯，见你衣裳稀破，浑身是伤。今日你过去一模样，不懂的少女的别人恩根深，十七年， 十七年， 年纪轻的， 年纪轻人到下去， 现在的亲人有点不和。 娘，先不后继，要两个命干到底，才能够不开乌云见光明。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真骄傲， 真骄傲。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娘，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伊，才能够保佑的家民在心。 如今我已六年不认礼，难无疑大表嫂求定已有罪。 我问你菩萨可曾惊动过？ 黑妹姑娘太任性，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不巧被放出了门，破屋子挂铃上二弟弟，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心，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娘替妹成为有用人。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雷雨》当中的唱段，《飞向一个新世界》。 师父，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光门不该叫你为家里，其实今朝此扎事，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责怪爹爹不感恩，我恨他不讲讲究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意，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回夸张，我一定帮助你做事情。我和你都为你记起，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你。 你少爷，你真会得讲闲话。 是吧？是真的呀。我有时候听忘记了你。 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我也忘记了侬，脾气我也忘记了我自个。现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万里晴，在那光头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到近海里听，白色的风帆扎得满，海风阵阵吹得进江海里。 再请听《桃李颂》当中的选段《临别勉励》。 姑娘， 喂， 哎，我哪能不会应侬的礼啊？ 哦，对，那我来礼吧。 哦，不要侬来礼，反正我来帮侬礼吧。 他情绪高昂，太兴奋。这份喜欢你心大你娘我儿子告诉他那是叫得我心大你 姑娘 哎 你别等了 啊你闭嘴了 你闭嘴了 哎 等过去不好了 嗯对我来睡着睡着吧 不不不要你睡着 我来吧 我来睡着我来睡着能休息休息 好 西红娘月比心小儿等君归子里今日在一次 情况都是会发生如果说要我们留下来 留下来也同样为革命苏泽长已经预把好不让你我不操心 那是孤独的有需要此刻要我们两地分一个寄到家方去一个留下来做斗争为因侬有的大义气 这问题你何必再多问这样做这又这样你我无法两离分在不同的岗位可 好，桂英，我告诉侬了吧。 现在我决定留下来， 侬 都说老爹我来披身。 请你不要再假笑，看他真的要动身。 哇，桂英，不是笑，是真的。 杜大帝方才到此来，这小弟心花比花生，敌人趁你醉意无法来胜利，他们就动车挖脑筋，无畏阻拦是我方。召开公子为向国家正式去申命，加之我们共产党以后的毛特人民，为了不娘党的名誉的声色，我定要当场不出真假名，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 侬， 桂英啊，我相信你一定会得人。 人轻松应该由我担任。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家家弟兄真平生，给你的兵不有保证，我有你这样个同志给骄傲，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尊敬，你是我亚爹的好榜样，你的我永远记在心，此去我不能当白羊，我一定好好也得努力求上进。 对， 不过你的此心都为尽，我为你的恩情我担心。 放心吧， 走大起我儿大好，而花期为有广大的同学们，正他的人生他话他也想风里的在说真有的，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必有家人喜革命，这是的本的为家来，不屈的同胞更高兴。 向往解放区， thank you. 我孤家生，不知哪里情话怎么请坐，请坐。哎，我倒一杯开水给侬吃吃。呀，哦，喏喏喏，吃吧。 好。 哎，你好讲呢。 我心为啥这样子吃呢？ 哎呀，为因啊，第一天日家真要弄我闷死去了，啥事体都不晓得。哦，好好，吃了就再讲吧。哎，你好讲呢。那为因，莫比我那天特心人，也要。 一碗面配合了和你人，我爹爹我们也骂的，幸亏我们是细小的得个太子大地心思大一趟，今日我带来这里一同去， 你跟我同去啥地方， 组织上决定你我同到家方去。 啥？ No.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读遗书》。 月生，我们得是你的亲父母，侬亲生的父母，但儿子是你自己的牺牲。 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月生，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友，共同牺牲为革命，我们一起朝代步，在革命党归敬给了我们，敌人重营靠得我们不屈服，谁将你父母偷袭？你父亲在你敌人出师之地被枪杀，他英勇不屈多几次，有得知敌人更残酷，你母亲生下你身体早不应，临死只得把血丝下埋，长大以后拥有喜在心。

真命当头姐的想娶我不肯听，拖了妻子的后腿不轻放，真正的迎风可不轻，教导我忙干净，对不起我失去的亲父母，我没有意让他们道路来做人，走上前途不回头，思想退化忙根本，幸亏那亲人的遗嘱，多久里这字字句句震动我的心，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我的亲父母，希望我越生要痛改自比重做人，我定要重新回到开头来，我定要用彻底的行动把错误来改正，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做一个革命到底的新代人。 最后是袁宾中在《苗家儿女》当中的一个唱段，《话别》。 娘我在父王身旁，可想我心决定绝望出走马苗下的事情，希望为我做证人， 娘啊 得一定听没下不用都在心你俩家等生家里大多勤劳家成了家都是真龙我父的亲人在工作的自私的无间我这里要喝他们定能发挥更大的吉祥性 来到你的家乡啊巴黎里 你要这些是我的家我和他注定是海生我啊不离啊有何必要的约你的我啊不离啊吃起的云的山摩宁我啊不离啊替你冲下的大波波我啊不离啊一年后一的大路生我啊不离啊与你开灯的王公子灯瓦不离啊与你的后辈我心爱的人 你不记得我们一起在那下舞去一起把家打在里一起才打到家里一起在地洞顶上只有劳动在一起 为什么 你们别走到奋斗里下地 听众朋友风雅小生袁斌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碧玉簪》。 今夜情非 见好意，他反安静人。要是他受了风寒寒，成了病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梁祝》。 下平凡我酸菜我是白头是梦走大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西厢记》。